15除以30得 0.5, 是吧 ?1.5 除以 30,0.05, 0.05 换算成分数，哎 ,20 分之1。你看我说了，我们这个节目啊是个科普类的节目啊，所以数学你得学好。啊，人每天吃的食量是多少啊？啊，应该是你体重的20分之1，是吧？我们拿一个标准体重的100斤的人来说，是吧？20分之1，啊，你一天的食物大致在5斤左右，食物和水量，是吧？也就是说，你每20天你就吃掉一个自己，是吧？哎，那吃掉了，我20天体重没翻一倍呀，啊，吃掉了又排出去了，排出去的不光是垃圾，还有坏死代谢的细胞，是吧？以前我给大家讲过，红细胞的寿命是120天，是吧？所以啊，每过3到4个月，哎，人就焕然一新。那这是人的代谢能力，是吧？这就把人的食量推算出去了啊。那么今天我们重点呢是要给大家说胃啊，说胃，说人吃下了这么多的食物，是吧？我们胃这个用平滑肌肉做成的这个大肉口袋，它每天到底在干什么呢？哎，下面是动画时间，哈哈，哎，咱们要给大家绘声绘色的讲啊。人吃下去食物，啊，只不过几秒钟的时间，啊，经过口腔、牙齿的咀嚼、舌头的搅拌，啊，在嘴里面又分泌了大量的唾液，是吧？我们现在知道了。怎么才能把馒头吃甜了？哎，在嘴里多嚼一会儿，唾液、淀粉、酶，把馒头分解成麦芽糖。啊，所以呀，它在嘴里边还有甜味儿。所以那猪八戒吃不出人参果的味儿，是因为它没嚼。所以健康的人，你想不得糖尿病，或者说已经得上糖尿病的朋友，你说我想省点钱，我想自己就促进自己的胰岛素多分泌点，请把每口饭嚼足36下，是我的牙都没了，糖尿病的牙都没了。我就问他了，我说你镶一副假牙的钱贵，还是你一个月一年的胰岛素花的钱贵？所以吃饭太快的人，有牙不用的人，牙齿不好的人，吃饭什么味儿都没尝出来的人，咱不想得糖尿病吧？哎，从吃饭开始改变生活。好了，经过这36口的咀嚼，你发现食物不用往下咽，哎，这就像什么呢？那个毛驴辣沫啊，大家到陕西、山西，啊，尤其到这个红色根据地，啊，我们都看到那个磨盘了，对吧？哎，磨谷物，毛驴拿着磨盘一转，你说那谷物它也没搁东西往下压呀，它怎么就磨出来了？哎，没错，我们吃东西细嚼慢咽，这个嚼，其实慢咽这个动作，再往下咽这个动作，是不知不觉的。像磨墨一样，它就化下去了，它就滑下去了啊。那么食物呢，就进入了消化道相对最宽大的部分，它就是我们的胃。说到胃，就不得不说说胃的两个门。胃的上门叫入口，叫喷门啊。人的这个喷门呢，它是一个非常奇特的，是吧？ 这个门啊，它只能把东西咽下去。啊，你嚼啊嚼啊嚼，嚼到一定时候，哎，它打开了，啊，让食物进到胃。当你不往下咽的时候，这扇门是紧紧的闭着的，是吧？不是？哎，食物呢就无法从胃里边流出来。所以呀，我们看那个杂技运动员，是吧？杂技演员，啊，包括特技的那个，哎，双手撑地倒立，哎，倒立，他也不会把胃里边东西吐出来。啊，甚至我还看到了那个更高的高手，是吧？我记得是在那个河北电台吧，河北电视台啊，哦，啊，有个人很厉害，喝啤酒，好家伙，倒立喝啤酒，哎呀，你想想他那胃的喷门得多厉害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那酒吸到胃里去，完了门关上，它不流出来，啊，倒立喝啤酒，哎呦。好厉害啊，这是我们认识的一个喷门啊，喷门。如果你的喷门有毛病了，然后你就会反流，把胃里边的东西就吐出来了，哎呦啊。而且从喷门吐出来先到食道，叫反流性食道炎。啊，我们有这么好的喷门，是谁把这喷门用坏了？啊，吃饭的时候嘚不嘚不嘚说话。吃饭的时候抽烟，吃饭的时候生气，吃饭的时候思想注意力不集中，就让这喷门开了小差儿啊。说完了喷门，说胃的下门叫幽门啊，幽门。幽门啊，像水库的闸门一样啊，只允许食物呢排空，排到十二指肠去。他不允许十二肠上面东西排回来。你看，你看，又是一道门啊，又是一道门，是吧？这是胃的两个门啊，胃的两个门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，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、西洋参提取物、红景天提取物、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。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增强免疫力、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、孕妇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大堆的数字啊，人如果活80年啊，这一生要喝掉75吨的水，吃掉3吨的蛋白质，17吨的碳水化合物，1吨的脂肪。哦，我们吃的总食量相当于人身体体重的1500倍。如果我们一个人呢能够规律饮食的话，每天吃的水和食量相当于体重的1/20啊，1/20。胃的上门叫喷门，防止吃的东西吐出来，哈哈。胃的下门叫幽门，啊，帮着把胃里边的东西排空了，是吧？胃的排空时间大致在4个小时，啊，所以一天吃3顿饭是蛮科学的。啊，蛮科学的啊。那个胃的下门它就叫幽门啊，幽门。胃呀，它对人的生命有多大的重要性，光说两个门是不够的。哎，我们还得说说中间这个胃体啊，胃体是用肌肉做成的一个大皮囊。人的胃体啊到底有多大呀？啊，它伸缩自如。啊，它有着很大的弹性。是吧？我们饿肚子的时候，我们的胃可能就像咱们